方，白云悠悠飘在我身旁，轻轻的微风吹红了脸庞，心儿随着风飞向了远方，一望无际的天涯四方，一生向往梦中的故乡，美丽的风光，淳朴的姑娘，就好像画中飞来的凤凰，一路的高歌迎风飞翔，他把歌声带到了每个村庄，看远方天边闪烁的暖阳，给予了他无穷的能量，一路的高歌迎风飞翔，他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扬，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，金色的年华为我在绽放， 在这个时刻尽情释放梦想，在这片蓝天自由自飞翔，美丽的世界一定就在远方，跟着我向前走，一路大声歌唱， 在那花儿绽放的地方，白云悠悠飘在我身旁，轻轻的微风吹红了脸庞，心儿随着风飞向了远方，一望无际的天涯四方，一生向往梦中的故乡，美丽的风光，淳朴的姑娘。